列王记下第十八章，以色列王厄拉的儿子和赫亚三年，阿哈次的儿子希泽克亚登基为犹大王。他登基时年25岁，在耶路撒冷作王凡29年。他的母亲名叫阿比亚，是泽加里亚的女儿。希泽克亚行了上主视为正义的事，完全像他祖先达味所行的一样。他废除了高丘，毁坏了石柱，砍倒了木偶，打碎了梅瑟所制造的铜蛇，因为直到那时，以色列子民仍向铜蛇焚香，称为乃胡士堂。他信赖上主以色列的天主，在他前后的犹大列王中，没有一个可与他相比的。他依靠上主，紧随不离，谨守上主颁给梅瑟的诫命，因此上主与他同在，他无论做什么必都顺利，且摆脱了亚述王的羁绊，不再做他的藩属，又击败了培勒舍特人，直追到加沙，占领了他们的土地，攻取了守望台和坚城。希泽克亚王四年，即以色列王厄拉的儿子和赫亚七年，亚述王沙尔玛乃瑟来进攻撒玛利亚，围困了这城。三年年底攻下，即希泽克亚王六年，以色列王和赫亚九年，撒玛利亚失陷。亚述王遂将以色列人罗王亚述徙置在哈拉黑和靠近歌仓河的哈波尔以及马代各城内，这是因为他们没有听从上主他们天主的声音，违反了他的盟约。凡上主的仆人梅瑟所吩咐的，他们一概没有听从，也没有遵行。希泽克亚王十四年，亚述王散乃黑黎布前来进攻犹大的一切坚城，都占领了。犹大王希泽克亚于是派遣使者到拉基士去见亚述王，说：“我错了，请你退兵。凡你向我提出的条件，我都接受。”于是亚述王限令犹大王希泽克亚缴纳300塔冷通银子，30塔冷通金子。希泽克亚只得把上主殿内和王宫府库所有的银子都交出来，同时犹大王希泽克亚将上主殿宇门上的金子和他自己包厢在门柱上的金子都剥下来，交给了亚述王。亚述王从拉基士打发元帅、卫队长和大将军，率领大军到耶路撒冷去见希泽克亚。他们就上到耶路撒冷，一来到就站在上池的水沟旁，漂布田间的大路上，求见君王。希泽克亚的儿子厄里亚金加宰、舍布纳书记和阿萨夫的儿子约阿黑史官出来迎接他们。大将军对他们说：“你们去告诉希泽克亚说，大王亚述王这样说，你所依靠的算得什么依靠？你想空口说话就是战略和战斗的力量吗？如今你靠谁来背叛我？现在你看，你依靠的埃及是一根破裂的炉杖，谁依靠着杖，他就刺伤谁的手，且把手刺透。埃及王法郎对所有依靠他的人就是这样。 假使你对我说，我们依靠亚威，我们的天主，希泽克亚岂不是曾推翻他的高丘和祭坛，且对犹大和耶路撒冷说，你们只应在耶路撒冷的这祭坛前朝拜。如今你可与我的主上亚述王打赌，我给你2000匹马，你是否能给这些马配上祭兵？若不能，你怎敢拒绝我主上最小仆人中的一个军长，而去依靠埃及的战车和祭兵？现在我上来攻打毁灭这地，难道不是亚威的意思吗？亚威曾对我说，你上去攻打这地，加以毁灭。希尔克雅的儿子厄里亚金、舍布纳和约阿黑对大将军说，请你对你的仆人说阿拉美话，因为我们都懂，你不要对我们说犹太话，因为城墙上的百姓能听到。大将军回答说，难道我的主上打发我来，只对你的主上和你讲这些话，而不是对那些坐在城墙上和你们一样该吃自己的粪、喝自己的尿的人讲这些话吗？大将军于是站起来，仍用犹太话大声喊说，你们听大王亚述王的话吧，大王这样说，你们别上希泽克雅的当，他绝不能拯救你们脱离我的手，也不要让希泽克雅使你们依靠亚威说，亚威必会拯救我们，这城绝不会落在亚述王的手中。千万别听信希泽克雅。原来亚述王曾这样说，你们要与我和好，出来归顺我，个人就可以吃自己的葡萄和无花果，个人也可以喝自己井里的水，直到我来领你们到一个与你们本国一样的地方去，一个有五谷和新酒的地方，一个有食粮和葡萄树的地方，一个产橄榄油和蜂蜜的地方，叫你们生活下去而不至于死亡。千万别听信希泽克雅，因为他欺骗你们说，亚威必拯救我们。万国的神中有哪一个由亚述王手中拯救了自己的国土？哈马特和阿帕德的神在哪里？瑟法瓦因、赫纳和伊瓦的神在哪里？撒玛利亚地的神在哪里？难道他们从我手中拯救了撒玛利亚？在这地狱中的神，有哪一个由我手中救出自己的国土？难道亚威就能由我手中拯救耶路撒冷吗？人都不作声，一句话都没有回答他，因为君王有命，不要回答他。当下希泽克雅的儿子厄里亚金加宰、舍布纳书记和阿萨夫的儿子约阿黑史官，撕裂了自己的衣服来见希泽克雅，将那将军的话全部告诉了他。